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晚安，咁咧又系大军阀嘅时间。咁啊，今日嘅人脚咧咪有少少唔同。咁啊 ，Anthony 咧，咁啊。家事原因咁就今日唔喺度啦， 继续唔喺度， 冇错， 放假 继续唔喺度，咁啊有个替工罗渣啊嘛，即系帮帮手嘛，顶一顶咁样。 B 哥都唔喺度啊，今日 系啦 ，B 哥又唔喺度。咁咧今日喂阿龙，咁其实今日会又讲下啲乜嘢中港台海欧美咁样嘅，即系一啲热门嘢咁样咧。其实 即系如果你再睇翻咧，无论新闻其实都系旧闻嚟噶啦。唔通仲叫我 follow 翻德国选举，仲叫我 follow 翻叙利亚咩？不如就讲，不如再旧少少，但系讲一啲全世界都未讲或者全香港未讲过嘅嘢啦。咁一篇旧闻嚟嘅，就话说咧喺9月17号，荷兰政府嗱，即系个小国家嚟，完全冇任何反应，大家都 小国寡民啊嘛，呢啲系 啲小国寡民 最幸福嘅地方啊， 最幸福嘅啫，但如果你听下佢喺9月17号呢个 The Prince Day 啊，亦即系话呢个国王就根据首相嘅演说咧，就发表全年嘅国策嘅时候咧，你就会听到一啲灾难啊。咁喺 The Prince Day 入边咧，咁呢个国王William Alexander 呢个威廉亚历山大一世咧，就发表佢嘅国情之文，就喺度话而家咧荷兰就面对住一个好重大嘅危机，因为咧咁多年来佢哋个经济增长咧就冇得到显著嘅提升，咁与此同时咧，佢哋要做进一步嘅改革咧，就需要结束佢哋呢个福利国家嘅行列啦。咁佢哋要点样做咧？咁就首先梗系cut 福利啦 ，cut 呢个嘅教育嘅 budget 啦 ，cut 呢个嘅老人嘅。系啦 ，cut 呢个老人嘅 pension 同埋呢个嘅 退 休保障系啦。咁一出呢一篇咁嘅声明之后咧，各国嘅反应咧，首先就唔觉得佢咩事嘅，咁当然唔提啦。咁就觉得佢系唔系觉得呢一篇系一篇重要演说嘅话咧，你会觉得好恐怖喎。喂，即系一个咁样嘅国家，竟然即系突然之间向右转。 唔係好多人都吹捧緊嘅，特別近年嚟啲左膠 係啊，唔係左膠係右膠嗰啲自由經濟學派嗰啲人。 唔係啊，我講緊吹捧緊即係荷蘭啊、挪威啊，即係北歐嗰幾個國家， 啊、 就話佢哋即係頭先我講一句總結就係小國寡民啊嘛。 係啊， 咁就可以咧就係建立一個即係又搖籃都墳墓，生老病死都照顧到你，即係。到不得了嘅， 系啊！但系呢啲咁嘅国家，佢本身有丰富嘅，系啊！啲福利国家佢本身有丰富嘅天然资源，同埋佢自己即系佢有强大嘅贸易去到做 backup 啊嘛，咁所以佢先认为佢能够做一个高福利嘅社会。 其实而家系一个警号嚟嘅。即係大家咁羨慕，即係一方面其實你羨慕福利啫、 啊， 但係問題就係你都痛恨啦、啊，即係尤其是香港人啊，即係你係痛恨緊咧，你要交好多税㗎。其實我哋一路喺度講緊話，即係福利國家嘅時候，都諗緊個問題就係、是，就我哋出世嘅時候入醫院，阿媽又唔使俾錢， 係 啊， 你嘅細路仔讀幼稚園又唔使俾錢， 係啊 ，OK， 就甚至乎咧朝頭早早餐咧嗰杯牛奶都送埋俾你，啊，到你小學嘅時候，甚至乎書亦都係唔使俾錢，直接咧讀完大學，如果你揾到嘢做就 OK 啦， 係啦、 啊，咁要交税啦，跟住即係成為即係圆满嘅国人啦，啲人讲法就系、是，如果你万一冇嘢做，咁咪失业保险。 喂，但系 房屋系嘛，乜都有咁样。 阿土啊，你即系而家个 office 喺湾仔咧，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你湾仔附近都好多嗰啲咩荷兰啊、瑞典、挪威嗰啲北欧人啊， 我唔识分 嘅、 啊、我。 你唔识分啊？我就讲啊，好多噶。 我就系知道 全部就系话，喂，大佬交咁多税，唔好搞我啦，我匿埋喺香港嗰度避税好过啊！真系有啲系咁样噶嘛。 公民党嘅司马文咪就好似系荷兰人。 系啊， 咁你咁嘅嘢咩？系荷兰人， 使乜爆嘅钱？ 唔系啊，系人都知噶。 你话佢避税啊嘛，走落嚟。 喂，盛志文啊，都放弃咗佢个奥地利护照啊，落嚟做中国人啦、啊，买佢奥地利噶，系啊。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度嘅地方嘅人啊， 系啊， 即系其实而家人哋好多人衡量就话，我唔单止系讲国民生产总值嘅每人有几多钱咁简单， 嗯， 嗱，当然荷兰系好高啦， 系啊， 我都 睇過咧，即係當佢國王講呢篇文嘅時候，話要結束呢一個福利國家嘅時候咧，其實佢喺歐盟裏邊咧失業率最低嘅地方，大概5%到。 係啊， 咁其實老實講，如果你有讀過少少經濟學嘅話咧，即係宏觀經濟嘅話，其實3-5% 咧 係等於完全係 natural unemployment 嚟嘅，即係話要自然嘅。 係啊， 因為點解咧？你好多時即係阿龍哥咁你。本来好辛苦嘅做下嘢，咁屌有一日就话，唉，我都系唞唞先啦，咁跟住又翻入去劳动市场啊，嗰种啊，咁所以其实再加上其实佢嗰个喺金融海啸之后，其实复苏最快的地方嚟噶啦，亦都系最有钱嘅地方嚟噶，但系唔单止系衡量呢啲咁样嘅即系经济客观嘅指标噶嘛，佢啲人快唔快乐先？ 嗯， 有调查呢样嘢噶，所谓嘅 human index 啊，亦都有问快乐指标，喂，好简单，我问你一个问题 ，Roger， 你快唔快乐？ 依家唔係好快樂， 咪係咯，唔係定係溝唔到女嘅問題噶嘛，係嘛？ 可以好多唔同嘅便秘都可以其中一種， 即係冇錢生理問題咁啊，而係你活喺呢個世界上面，你覺唔覺得自己係有冇 security？ 喂，但如果 你有冇 future 啊？咁你先會覺得自己快樂噶嘛？ 喂，講翻呢篇即係呢篇國情之文咧，支持佢嘅嗰個理由好得意喎。佢話近呢幾年咧，呢個國家第一低增長，其實。對於國民嚟講冇乜所謂，佢都 feel 唔到。但係即係呢個國家佢話加税加得快，但係福利咧就俾得少。喂，呢一樣嘢令佢哋覺得，喂，反正我俾你咁多税都冇 Q 用嘅，不如你真係直籌即係設喺好多地方，例如呢個嘅咩國際援助啊，呢啲咁嘅咩公營廣播啊，呢啲咁嘅地方削減人手，喂，即係釋放勞動力仲好啦咁樣 嘅。唔係，咁又唔出奇，即係你話即係完全阻到即係。即係好高嘅税制，你話100蚊差唔多交50蚊咁滯， 係啊， 跟住就你再加好多嘅foreign aid， 所謂即係對外嘅援助，咁當然即係對好多國民嚟講就喂，我唔需要承擔。即係歐盟嘅成員嗰班阿哥嘅責任㗎，例如希臘咁係嘛，關我鬼事咩？大佬佢哋自己一路亂咁。即係俾啲 iBank 借錢俾佢喺度，即係大興土木，跟住自己又冇錢還，又喺度搞到成個國家破產。 但係唔好忘記佢。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佢而家講到係 cut 呢一個嘅即係醫療啊嘛，係 啊 嘅補助啊嘛， 係啊， 你 cut 呢一個嘅即係長 退休金啊嘛， 再加呢一個嘅失業保障嘅時候，喂，咁啲人會嘈噶啦。同埋你開咗個頭咧，呢啲地方係困難嘅。 嗯， 同埋老實講，你問我，你想係為咗？1-2% 嘅有錢佬減税，定係為咗你政府係應該有多啲嘅支持對於嗰大部分嘅窮人先？嗱，呢個係我哋嘅問題嚟。就算美國人到今時今日都係反省緊呢個問題啦，就係你金融海嘯之後發覺，喂，原來嗰啲所謂嘅 CEO 相對低層嘅員工可能係成千倍以上。嘅即係薪酬嘅差距 嗯， 但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而家攞嗰啲係 share options 嚟噶嘛， 係啊， 係嘛？咁啊，咁 股價多少佢哋咪有多少咯？佢煲大個股價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嘛。 佢要識炒啊，係嘛？係 咯， 要識做製造嘅盈利、啊。 喂，但係喺佢哋嗰班嘅 CEO 嘅角度嚟講，喂，我炒你哋冇份跟風嘅。喂，大佬啊，我創造嗰個財富，咁我梗係要攞翻我應該有嘅嘢啦。 喂，咁其實頭先咧，即係講咗篇國情之文咧，就佢其實有冇交代過點解要有呢一個咁嘅轉變？ 冇啊，你歐盟 佢唔係其實佢係有交代嘅 歐債咯。 第一樣嘢歐債啦，第二樣嘢佢講緊係荷蘭嗰個人口老化結構咧，係差唔多歐洲嘅數一數二。咁佢認為咧，如果再係咁樣維持高福利，然後再低增長嘅話咧，對於未來嚟講係一個好嚴重嘅經濟負擔。咁、所以咧，佢首先就向呢啲好個人嘅福利開刀。第二與此同時咧，佢亦都係主張一樣嘢，佢話荷蘭咧，佢要慢慢發展一個叫做即係參與式民主同埋參與式福利制度。所以咧，佢政府要即係撤出呢個福利保障嘅同時，佢亦都要增加家庭成員嘅參與。至於係點樣做咧，係咪真係好似大陸咁樣？ 即係我哋僆仔嘅時候讀。即係有幾個 model 嘅，記唔記得 ？Social policy 咧、即係社會福利嘅，係啦，呢、這個就係叫所謂嘅 residual model 咯。嗯，係啦， 就唔係話以前佢梗係 institutional model 啦。總之，你嘅問題其實係社會嘅問題嚟嘅，即係唔坐飯咁講啊。 而家你嘅問題，你個人嘅問題啊嘛。 係啦，即係 residual 嘅意思就係話咧，所謂剩餘模式咧、就係、是，喂，你真係好唔差掂。好唔諗掂你先嚟揾我大佬，即係呢個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咪一路帶落嚟嘅咯。 係、 你真係好唔掂嘅人，即係你真係老實講，攞到好低嘅人工，其實都係攞唔到綜援噶嘛。雖然你話係即係有呢個低收入人士嘅綜援啫，但其實 即係幾千蚊，即係等做都等唔好做嗰種㗎嘛。 係啊。 咁你真係好唔掂嘅時候，我先會提供書簿津貼俾你。即係呢個就係嗰陣時候，即係港英政府嗰度所謂嘅成員模式。而家荷蘭咪話就係想咁咯。係 啊，但係唔好忘記，荷蘭佢自己本身喺歐洲嚟講，佢算係一個高儲蓄率嘅國家嚟嘅，比起意大利啊、西班牙呢餐飲餐食餐餐清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冇錯，好多人喺度嘈啊。但係佢夠膽制定或者做呢啲俾人笑嘅國情之民嘅同時，喂，佢根本知道啲咁嘅嘢，佢先 至講啦。佢都係個國王講啫。 係啊。 即係國王，即係國家。所謂國家元首，其實即係國家嘅象徵，喺度吹下啫。 係啊， 可能係查到屎沙煲嘅啫。 係啊， 你真係你 俾人恥笑完，我唔做。 你由六七十年代建立嘅福利國家，一路維持一個咁嘅傳統。如果我係國會議員，我都識拗啦。你而家幾多錢？你幾多失業率啊，大哥？你都係四五個 percent 啫， 係 咪？而家唔係話嚴重嘅經濟衰退。你使唔使咁快嚟啊，大哥？ 低增長嗰下死啊嘛，佢就係咁講，佢要未雨綢繆啊嘛。 啊，我嗰陣時候我記得即係嶺南文化研究，即係喺我學運嘅年代嘅師兄又叫咩 啊？羅永生。 羅永生，佢曾經質問過一個問題。喂，其實零增長冇問題嘅，點解一定要係？年年都有即係所謂嘅 GDP 先嘅增長咧， 股票上市公司嘛，一定要即係個業績有增長。 冇問題嘅，唔係而家佢講緊點解一定要有增長嘅原因係在於，喂你唔增長，我好難再吸到水，好難啲公司再吸到水，好難再派息啊嘛。咁其實如果你講緊一個地方嘅資源係得咁多嘅啫，如果冇股票市場零，其實某程度上係零和噶。 唔係咁，但係個問題就是荷蘭嘅股票市場，你相對。香港、東京、紐約、倫敦，甚至乎法國，喂，其實都唔係好重要。 其實係一個小嘅市場嚟㗎啦，佢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十七世紀鬱金香市場爆破之後，佢都係算一個好二流嘅市場嚟。 唔係，但係我奇怪嘅地方就係、是、其實美國啊，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嘅搖籃嘅地方，即係其實而家嘅經濟學家咧，大部分蒲頭啊，上次我講嗰本。即係所謂嘅不公平的代價啦， 係啦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咧。哇！我最近再睇一個叫做《文明的代價》呢本書，應該係聽過啊。 我 冇，你介紹一下， 你介紹一下啦。 嗰個亦都係左派經濟學家嚟嘅，佢就係重新去檢視咧，究竟即係市場係咪真係萬能啊？即係亦都係重新再講，即係再抨擊呢個芝加哥學派，重新抨擊即係呢一個過去由列根年代即係所。展开嘅 我哋考试嗰阵时讲紧，喂市场咧就冇 failure 呢一样嘢噶，即系市场本身系万能噶。 我知你呢个系张五常嗰套捻嘢话。 系啊，佢真系介绍啲咁嘅嘢。 只要产权能够界定清楚嘅话，就冇 market failure 啊。 喂，你闹我，你话张五常嗰啲咁嘅捻嘢啫，但系如果你认真咁睇下，喂香港而家政府真系奉行到塌陷荡嘅圣经咁样噶，即系。我哋睇翻，喂，兩個禮拜前，阿國王就拆佬試沙煲試呢啲咁嘅嘢啦。今時，喂，近排阿梁振英再試一條3500蚊定600蚊嘅貧窮線，都係咁樣嘅啫。 唔係定貧窮線就肯定係 government policy 嚟㗎啦。 係啊， 即係政府係要加強佢嘅角色㗎啦。 係啊， 唔係話即係任由放任嘅市場，你窮又好，你有錢 好。但係如果你睇林鄭嗰篇新聞稿，佢就係話，喂。定完嗰個貧窮線之後咧，就 咩做啊？ 咩做啊？係啊， 因為如果你要做嘢，你好大鑊一件事。 咁 係 啦。 第一，你係咪要重新去諗下點樣抽多啲有錢人嘅税 ？OK。係 啊。 第二就係政府係咪要加強呢一個嘅公共福利嘅政策啊嘛？ 喂，呢啲咪文明嘅代價咯。 唔係，所以就係喂，所以呢位叫做傑弗瑞薩克斯咧。即係寫一本文明嘅代價嘅時候咧，佢咪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咯。佢有啲代價你要付出嘅，包括你有一個一流嘅大學嘅制度， 係啊。 OK， 有錢都唔會自己搞間大學，跟住阿 Roger 你嚟讀，你俾多啲錢我咩噶嘛？係咪唔會咁啊？梗係政府俾錢啦。 係啊。 OK， 佢第二，喂，你係一個即係能夠有文明象徵嘅博物館咁嘅地方，喂，要俾錢嗰啲嘅。嗰啲人唔會係商家攞去做咗出嚟。 係咁呢樣嘢，啲香港人就覺得唔等使啦。 喂，唔係喎，但係香港政府佢自己本身就做得唔錯㗎喎。 咁咪咁咪成日香港政府係調翻轉頭嘅，就係搞西九嘅時候，咩文化中心咧就揾埋啲有錢佬，我哋搞地產項目咁咯，屌。 係啊，但 係嗰啲嘢係應該政府做㗎嘛。OK， 歷史文化博物館咪其中一個例子。 你如果真係長遠嘅投資嘅話，對唔住， 你教育制度最重要经济发展嗰样嘢。 喂，但系政府佢成日喺度慎穷啊嘛， 唔系佢成日嗰套嘢咧，即系所谓之家学嗰学派嗰套嘢咧，其实自相矛盾噶嘛。或者根本佢唔知道自己嘅價值喺邊度。頭先我問咗一個問題啦，你究竟為咗嗰一個 percent 嘅有錢佬即係減税啊，定係你為咗加少少税嚟照顧一啲99%？ 嗱，佢好簡單嘅啫，佢就係要建立到一個叫做 equilibrium， 就平衡到。 對唔住啊，嗰、那個係imbalance 啊。薩克斯講嘅，而家呢一個嘅 economic imbalance 個問題就係、是，喂，你講緊自由市場，你講緊競爭，你將所有嘅嘢都交俾市場啊 ，deregulate 佢，係嘛、 啊， 減税減息咁樣。喂，佢問呢個問題就話，我而家有條高速公路，我當由呢一個嘅紐約去華盛頓咁，屌我同 Roger 喺度競爭啊，佢又起一條，我又起一條，阿龍你又起一條啊！你咪 short 噶，你大佬。 咁即係呢個一定係政府自己做咗啦。 唔係咯，嗰啲 public goods 嚟噶嘛。 喂，但我又講翻個古仔俾你聽喎。 infrastructure 嚟噶嘛，大哥。 喂，之前啊講緊咩汕頭蛇口公路啊，嗰陣時廣東省政府就淨係俾呢個李嘉誠走去起啊。後來發現，喂，李嘉誠佢收公路費收得過高啊，即係啲 政府收歸國有啊嘛。 政府冇收歸國有，政府咧就發現咧根據合約精神，咁李嘉誠仲有五年貨仔玩嘅，咁佢咪喺隔離嗰度起多條隧道就免費。顶死李嘉诚咯， 咁你咪戆居咯，咁你咪浪费紧嗰个社会个应该有嘅资源咯。你起多条隧道唔系钱嚟嘅咩？喂，佢第二个问题问，佢话喂，即系经济学里边咧，你嗰阵时候你嗰个年代时候读，因为我系海恩斯学派嘅，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系乜嘢啊？即系资讯嘅不对等啊嘛。 系啊 ，OK， 佢话好啊，你讲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系建基于一个背后嘅假设，就系话买卖双方都有一个资讯嘅对等啊嘛。你有咩？ 喂，唔系 我做医生，我俾 prescription 你，我话阿龙，你肠胃炎啊咁样，其实根本你冇卵事嘅，你今日系不过心情唔好，就紧张少少喺度，肚痛嘅啫咁样。喂，你知春啊？跟住我做咗只药出嚟，自由市场啊嘛，咁我话俾你听，呢只可以医癌症啊！屌你鬼知佢医边度，我咪试咯屌！但你又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我搏一搏噶嘛，大哥。 咪等于我哋头几集啊， 咁我去实验室嗰度验啊，大佬你 讲单挑华尔街一模一样嘅啫嘛，嗰个保安就攞支枪出嚟，就话同嗰个银行家一齐喺度斗抢，然后抢到边。边个抢到支枪先啊？射边个？结果嗰个银行家就俾嗰个保安呃咗，抢咗支冇子弹嘅枪翻嚟，结果俾其他警察射死咗啊嘛！一模一样嘅。 Exactly 就系话所谓嘅资讯嘅不对称，其实再可以不胜枚举啦。 系啊， 再加上你自由市场可以解决污染嘅问题咩？ 诶、哎，佢就好简单。 张五常话得噶嘛？嗰阵时候佢话：，诶、哎，我有一个清晰嘅产权制度嘅时候咧，就其实我已经俾咗钱。 咁犀利，能医百病喎呢单嘢。 唔系另外一样嘢，佢讲紧呢个叫做 externality。咁呢个咧就系一个额外嘅影响嚟嘅， 界外嘅负影响。 冇错啦，佢就话嗱，你知道非常之清楚，你例如一条河就十米嘅，咁你只系占到个你污染啊，只系污染到个三米嘅啫。如果一个唔好彩咧，留喺呢三米以外嘅嘢咧，咁即系嗰个地方系水公有噶啦嘛，咁你咧就要将嗰个影响所得来嘅嗰个副作用咧，就需要俾翻额外嘅 cost， 咁样就可以达至平衡啦。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如果你喺个自由市场里边嘅财大气粗，佢垄断咗，咁我呢一世都唔使用嗰条河流噶啦，哥，你冇照顾你背后呢啲价值啊嘛， 系咪？佢唔需要照顾啊，佢只要 唔系佢纯粹系从 efficiency 经济发展嘅角度去考虑所有问题，佢只系得一个价值嘅啫，佢冇即系社会公义嗰个价值嘅。佢亦都冇所謂持續發展嗰個價值。 喂，經濟學嗰、那個佢本身嘅正義就好簡單嘅啫嘛。嗱，任何一樣嘢 係 啦，畫好曬，只要大家 maximize 到，即係話大家利益最大化，達至到一個平衡嘅時候，咪互相制衡，達至一個平衡嘅時候，呢、這個咪最理想嘅社會咯。 咁我問你，八十年代到今時今日嘅美國社會係咪好理想嘅社會咧？而家你谂下，美国佬嘅话全世界第一啦。 咁理想就冇九一一啦，唔好玩我啊你。 唔单止系九一一嘅问题，喂，大佬十几个 percent 穷人啊， 系啊， 贫穷线之下， 系啊。 喂，咁你觉得呢个系个理想社会？对唔住，我都真系唔觉得。 喂，唔系、啊，好理想、啊，起码佢真系有条贫穷线喺度、啊。喂，香港嗰条贫穷线系有等于冇，唔系啊。 唔係有係一條有等於冇嘅貧窮線。 係點樣啊？即 係嗱 ，Roger 好簡單嘅啫。你會唔會做一份得3600嘅人工人工嘅工啊？ 哦，咁呢佢呢個同最低工資係矛盾喎。 係啊，最低工資你 真係做一個月一個月真係打一份 full time 冇可能一個月得3000多蚊喎。 係啊，佢咪就係話入息中位數除以二，咁至於咩最低工資嗰啲嘢佢唔理㗎啦，就係咁嘅啫嘛。 好啊，咁樣其實咧，其他嗰啲國家咧係點樣定個貧窮線嘅咧？ 唔係咁你一定係用嗰個聯合國嗰個嘅標準或者世界嗰個標準嚟定嘅啦，即係其中一個定嘅方法就好簡單嘅啫。你入息中位數嘅，起碼你能夠即係唔會係低過一半啦，或者係三分之一啦，呢啲嚟做標準咁 啊。啱啱香港社會 三千幾咯， 三千幾咯，係咯， 三千幾咯， 普通人7000多啫嘛。 咁咪問題就係，如果你有效嘅公共政策，包括房屋、醫療啊、教育，因為教育其實係唯一一個。是能夠令到咧，係社會繼續流動啦。 係啊， 所謂 social mobility 嘛，即係話我以前係住徙置區嘅，我今日有機會係能夠成為一個中產嘛。以前你美國佬自豪緊嘅就話，我同蘇聯鬥緊嘅時候冷戰，就話我係一個中產階級嘅社會嘛。 係啊， 係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克魯曉夫啊訪問美國嘅時候咧，就帶佢一個即係中產嘅家庭裏邊、 啊、 去睇咩咧？睇、個廚房。咁啊，睇個廚房裏邊咧就好多即係電器產品嘅。 陶傑講過廚房對話， 係咩？我唔知啊，我就只係睇過嗰張相啫。咁咧就係、是、咧就係、是、有洗衣機啦，係 啊， 有雪櫃啦，係、咪？即係出到廳咧有電視機，咁證明咧呢個係一個即係雖然你蘇聯佬啊，你呢班即係左膠不斷批評話我哋一個即係唔公平嘅社會啊，即係有錢人玩曬嘅社會。咁咧，但係我哋始終去到呢度咧，就發覺美國係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嚟嘅。你入到去個廚房，入到去個廳。就已經發覺咧，呢個地方咧，啲人咧生活咧係 OK 嘅咁樣。係 啊， 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即係嘅指標。但係而家你最慘就係而家你連美國人即係首屈一指嘅第一大強國，而家都係面對緊呢啲問題。 喂，但係又有另外一個理論、哦，你就係話就係、是、美國通街都係大學。喂，我根本僱主搞唔清楚究竟邊啲人唔係唔好、哦。 呢、這、一個即係文明嘅代價裏面咧，佢就即係分析一樣嘢，就話大部分能夠讀完四年制嘅學士學位嘅人咧、其實個第一佢失業率係會低嘅、第二咧就係話咧佢嗰個收入都係會相對高嘅。而家個問題佢就話咧，你即係正如上一次嗰個 Stiglitz 講嗰樣嘢啫嘛，你得1%嘅人係能夠係攞曬社會上面主要嘅財富或者經濟增長嘅財富，攞70-80%啊！即係金融海嘯之後，跟住你有少少經濟復甦㗎，或者係啲咁推啦，係嘛？喂，你大佬攞咗70-80%，99%嘅人乜 Q 都冇咁，嗰陣時候，喂，大佬呢個社會係會動亂㗎咯喎，再咁搞法，連美國都係咁喎。咁而美國人係不斷喺度反省緊呢個問題。 其實呢個咪即係所謂成個國家向右轉咧？咁即係轉得太過籠就會咁樣嘅咧，就係、 是。咪就係佢就話。你由列根嘅時代開始，其實已經係種下咗呢、這個即係和 金新自由主義啊嘛，講緊 嗱，你共和黨就撐啲石油商，佢好笑佢攞啲例子就係話美國軍隊咧點解會打即係打呢個中東咧咁啊搞伊拉克啊咁啊駐軍喺呢個中東，屌佢就做啲石油商嘅 security 啊嘛，屌保安嚟嘅大佬，咁民主黨啊撐邊個咧？民主黨啊撐啲 iBank， 係嘛？咁所以頭先我哋 off mic 嘅時候講嘛，你話 Summers 咪就係以前係 iBank 嗰啲。 捞唔掂啊！你系哈佛咯，呢条友。 跟住哈佛就走翻过去，即系做奥巴马嘅咩？ 嘅嗰啲 经济委员会嘅主席咁上下嘢啦，系咪？喂，咁你成个美国政府嗰个政策，咪就系减税、减福利，跟住咧就系 deregulate， 即系令到政府嘅角色系越嚟越少，就系、是、你冇其他社会嘅目标啦嘛，已经。 唔系、哦，而家有、哦，啱今我哋录紧音，而家星期三啊，今朝佢奥巴马要搞嗰个咩医疗保障啊嘛，医疗改革啊嘛，咁然后你共和党嗰班友仔话咩？你咁样做系损害到好多嗰啲即系医院同埋药厂嘅利益啊嘛，咁所以咪谂尽任何方法瘫痪佢咯。 所以你問題就係咁咯。你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裏面，我就會照顧藥廠嘅利益嘅。 係啊， 係嘛？老實講，藥廠雖然你話花好多錢係做 R&D 都好，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啲藥究竟驗唔驗到我一個問題？因為我哋頭先所講資訊係不對稱噶嘛。 係 啊，老實講，係嘛？呢啲醫藥嘅不斷進步就係越嚟越搞越貴。係 啊， 調翻轉頭嚟講就係點解你唔係我作為你個國家嘅國民咁辛苦攞張你嗰張引以自豪嘅美國嘅護照，竟然 我大佬你知有啲 friend 话佢一年啊喺美国嘅医疗保险差唔多成万蚊美金啊！ 喂，但我要用林恒子嗰个讲法反驳你。喂，大佬药厂就系用咁多，喂药厂唔系国民啊！喂，药厂用咁多钱走去搞佢 R&D， 喂使 唔系政府俾得唔得啊，大哥？ 政府俾 你嘥咁捻多钱走去打伊拉克系嘛？揾萨达姆周围驻军。 喂，呢、這个系 大佬，你照顾下啲国民算啦。 呢、這个系共，呢、這个系共共和党要照顾石油商嘅利益啊嘛。我而家讲紧药厂啊嘛，喂，药厂咪国民咯。 我咪就话， 我咪咁问你咯。 R&D 咁不如请，不如你滚啲大学去做啦，你俾多啲 subsidies 佢哋啦，大哥。 我啲 R&D 我都俾好多 subsidies 嗰啲咁样咩？医学院嗰啲噶嘛。 咁你咪研究出嚟嘅药，嗰啲药厂搞嗰啲 R&D。 喂，同 跟住你就唔使卖咁贵啊，因为你期货可居嘛，大佬啊呢只药。就能够即系医好我癌症啦，咁样系嘛？呢只药就能够医好我呢一个嘅即系艾滋病咁，咁梗系贵噶。 同埋美国 实贵噶噃。 同埋美国政府啊，佢自己本身就系有条法例就系知道你嗰班咪药厂掠水啊，所以佢讲到明佢嗰个专利啊，最多只能够做到15年噶。喂，我要喺15年之内翻到本，我梗系有咁贵卖咁贵啦。我点知15年之后，我就要将嗰条药方。送俾所有美國嘅大學噶啦嘛， 所以個結論就其實好簡單。你個政府嘅目標，如果用自由市場嗰個經濟嘅邏輯咧，就係第一個價值嘅啫， 係啊， 就係人嘅自由。OK， 所以釋放人嘅自由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就係由即係呢一個嘅盧梭嗰包仔開始講起嘅。咁佢就歸根究底就啊，我哋有自由嘅選擇就最好啦。個問題就係邊一個嘅自由選擇先？ 市場嘅自由選擇咯，呢、這個咪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公義喺邊咧？ 公義 窮人喺邊咧？ 公義咪就係 弱勢嘅人去咗邊咧？ 平衡各方嘅利益咯。 大家 弱 勢，大家公義嘅定義唔同咯。 大家公義定義唔同咯。 大家嘅起步點係不？大家嘅起步點係不一樣嘅。 我有錢掟死你班政客啊嘛！而家講緊， 咪就係呢個就係美國嘅社會。所以如果你香港而家仲學埋呢一套嘢，咪 PK 咯，仲 PK。美國啊，都有個形式上嘅民主制度咧。雖然選擊你都唔會。搵啲左派上台㗎啦，全部都係背後有石油商啊，有 iBank 嗰啲利益嗰啲人先可以上到台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香港你仲用 PK， 連民主嘅制度都冇保障。 香港仲話即係啲人話，哎呀依家有啲自由黨嗰啲咩撚樣咧，話哎呀香港依家 右派政黨嘛， 呢啲你點睇咧又？ 屌大佬，香港有幾左啊？香港你唔知幾多錢利得税啊？十六點五。 系啊， 仲可以 claim offshore， 即系所谓嘅离岸免税，系咪先？即系只要你嗰啲钱唔喺香港揾嘅话，就香港唔需要交税，系、 嗯、 嘛？所以个个人都嚟香港成立有限公司噶嘛？ 喂，唔系咁啊！香港点会有得繁荣稳定啊？你讲埋呢咁嘅嘢，你知唔知你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啊？ 唔系，但系问题你觉得香港好繁荣稳定？我真系唔觉 得。 大家做喂，大家做，你有冇见过好多人系真系一日做八个钟头嘅？唔多， 我啱啱先做完十二个钟头，唔好讲 啦。咁你觉唔觉得自己好快乐啊？你觉唔觉得自己即系我随便就即系唔系叫随便啦？起码储几年钱，我努力嘅时候，我真系可以买到层楼。 你唔叻炒啊嘛？ 大哥，你而家一层楼，我屋企嗰度，即系我唔系买噶，我租嘅啫吓。七百尺嘅单位系成万几蚊尺啊，大佬。即系七百几八百万， 蓝田嘅大佬， 咁咪代表阿土你唔够努力咯？你明唔明啊？ 同努力冇关系啊！喂，我做几多年先可以俾到三成首期啊？ 嗱，土你做 七百万嘅首期，一成就系七十万，七三廿一用二百几万，我当我五万蚊人工个月，我当我十万蚊人工月都要做几年咧，大哥？ 你明唔明啊？阿土， 你明唔明啊？ 你做 人，我唔好讲我啲，因为我已经。阿边个话我上岸咪屌？ 唔系我就算用你上，我就算用你上， 我早买楼啊！好彩啫，因为你哋嗰啲做得细都搞唔掂。 我就算用你上咗岸个标准啊，阿土好话唔好听，你做咗廿年区议员，系、嗯、嘛？跟住你而家开间会计师楼，你都仲要租楼，系咪代表你人生好失败啊？ 错啊！我系最聪明嘅一个做法，因为我另外买一层楼 啊。 OK。我另外一盘买一层楼租俾人， 哦、你赢咗实又真系 租俾人，跟住我再租一个俾我买一层楼更大嘅单位， 你大镬 阿土你太离地， 唔系错噶，系错噶。喂，如果我哋唔系咁咧，你就更加堕一个陷阱。咁你咪走去做热血公民咯，仆街，同阿行走去做热血，几廿岁人仲走去做热血公民啊？即系社会上嘅 loser， 跟住发泄对呢个社会嘅愤恨，跟住阿教主喺度举手嘅时候咧，嗰啲热血公民喺度举手嘅，大佬陶家唔系咁嘅人嚟嘅，大佬，我 suppose 自己做嘅 top of the cream 嚟嘅，大佬， 咁咪离地咯？喂，呢啲咪文明嘅代价咯？ 屌佢有几贴地啊，大哥，几时贴个地啊？ 佢好似 网上打飞机啊，叫贴地啊，大哥，喺网喺一个网上度听个皇上做节目叫贴地啊，屌佢啊真系！我哋出嚟抗争嘅时候，一边捻步啫，仲喺度同我讲嘅啫。 好啦， 屌你系出去玩啊？呢个皇上借我机会，屌！哎，你抽完水啊，皇上，拜拜。 好啦，咁啊，即系荷兰呢单嘢咧，咁啊，讲到差唔多啦。咁我哋即系下一次翻嚟咧，咁我哋就讲下第二度嘅嘢啦。咁我哋隔个海就讲台湾吓，怎样啦？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边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深马云端起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咁啊，第二节就翻嚟啦。咁啊，即系好似踢波咁样。咁啊，头先咧，阿龙咧咁就即系换入咗咧呢个租身啦，即系我哋本台咧嘅台湾时事专家，我哋 兴趣专员， 系又有呢、這个 台湾发梦家。 台灣發夢家 ，OK， 咁喂，咁咧，即係嗱，我就唔係好識台灣嘅，坦白講，咁咧，但係即係我都知道咧，即係台灣呢兩個都好鬼熱鬧啦，咁呢、這個馬英九對黃金平啦，咁佢哋即係呢個鬥爭咧，好似都未完喎，係咪啊？ 係啊，冇錯，因為最近咧，依、這個立叫咩司法機關啊，就判咗依個黃金平嘅黨籍咧，假佢用一個假處分，假處分嘅假即係臨時咁解，就臨時保留佢嘅黨籍咁樣嘅。咁所以佢依喺依個未有最終判決之前咧，依然佢嘅國民黨黨籍係有效嘅。咁即係佢可以繼續做依、這個立法院院長，立法院院長咁就係冇事嘅。咁而依件事裏面咧，其實就馬英九好慘啊，民望係咁跌啊，咁而黃金平， 你唔知佢犀利啊， 升添啊，黃金平係， 你唔知馬英九而家嘅民望咧犀利啊， 點 犀 利咧？高啲定佢高啲啊？ 你估咧？ 你估下， 我覺得 CY 高啲啊， 高三倍啊， 咁犀利啊！ 佢而家嘅 CY 30%，馬英九10%， 冇啊，而家係9.2啊， 咁犀利， 表示滿意啊，9.2，即係話咧係有80.5%咧係不滿意，剩翻嗰啲咧即係80.5加9.2，剩翻嗰啲啊，即係冇意見啦，即係唔差答你咁樣。 喂，點樣可以做到衰過 CY 咧？其實 你唔知仲好笑一樣嘢，原來當年咧陳水扁曾經最低嘅時候咧個民望跌到去18% 嘅時候咧， 都係一個 double 喎。 都是一個 double 之餘啦，你知嗰陣時候已經係貪污啊，成世啦嚇，個老婆真係買廁紙又真係即係特徵費咁。佢嗰陣時候係馬英九係要求陳水扁係應該懂得知恥下台啊。 係啊，佢有段 YouTube 片啊，好正嘅，幾廿萬個 pick 嘅台灣。 佢話咧唔好等到啲選民咧自動咧發動罷免啊！你唔知今日咧有人再問呢個馬英九 係。 你知唔知马英九点答？ 我老母支持我嘛， 系 我妈妈支持我咯。 悭咩事啊？老母支持你，老母点都支持你啊，大佬。 系咁就高到啲讲，佢讲埋佢老婆都支持佢嘅。 佢有冇讲老婆啊？ 有啊，妈妈及老婆咯。佢后尾喺个咩？ 我就听到老婆啫。 佢个电台节目咩啊？扣唔知乜乜扣扣早餐咩会客室嗰啲讲咯，话话佢去屋企人都支持佢咁样。 咪马英九咧喺呢单嘢里边咧，就其实反映到一个领导人就系偷鸡唔到咧，蚀赚埋。佢諗住借呢單嘢嚟呢，就第一喐咗黨內裏面呢係最大嘅對手，即係搞個政治鬥爭。 即係黃金平係下一次選總統嘅， 都唔單止係，而係因為呢後咪我即係前兩日我過去台灣啦，咁所以我收到少少風呢，就係話呢，因為黃金平呢就係答應咗即係呢一個嘅民進黨就呢一個審議呢一個服貿協議嘅。 喔、哦、即係同大陸簽啲經濟合協議。 冇 簽咗㗎啦，講即係馬英九同大陸嘅簽咗，話我哋嚟緊咧有啲咩生意來往，而家就等緊呢個立法院通過㗎啫。 咁咧就服貿協議咧，就民進黨係要求點咧？佢話逐條逐條審議，就唔可以咧就係、是、一落，即係你一係就 yes 就一係 no 嗰種咁樣。咁、所以咧。就馬英九咧就話：屌，咁你真係阻住我地球轉。 哦，即係曾玉成配合梁國雄議員拉布，我係咁嚟㗎，即係都係民建聯㗎嘛，要你亂咁都係國民黨亂咁嚟㗎，都係諗唔明。 唔係即係咁樣，即係梁振英而家要喐曾玉成， 係啦 ，OK， 就覺得曾玉成配合梁國 雄咧，就打電話咧俾呢個即係政務司司長，唔係呢個律政司司長，就話俾佢聽：喂，大佬，有啲 case。你上訴唔到就冇揀嚟啦， 係啦係啦， 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啫，有一次我記得我哋講過嘅，我哋喺度講緊就話，你用嗰個手段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 係啊， 你嘅手段係點樣攞到呢啲嘢翻嚟先？就竊聽啊嘛，阿哥，你竊聽攞翻嚟嘅點可以算數㗎，阿哥？ 系啊，系啊。譬如佢當初咧， 喂，我哋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僆仔嗰時候讀 social ethics， 即係話所謂嘅社會嘅道德。 嗯， 唔單止係講緊你嘅動機、手段同埋結果。 係。 而其實西方文明嘅價值，即係呢啲自治嘅人啊，嚇，即係好憎啲蝗蟲嗰啲，你聽清楚，個手段真係重要啊嘛！你點樣去攞一樣嘢翻嚟，先至係關鍵噶嘛？上次我哋用馬丁路德金嘅例子啦，即係原來其實。FBI 或者 CIA 其實 check 到原來佢係搞3P 噶嘛，中意屌咁，但係所有報紙都唔賣。OK， 喂，大佬你馬英九得到呢樣嘢，哇！大佬以為收即係執到寶，屌點原來呢鑊嘢真係出事， 即係個程序公義。 程序公義，喂，大佬你竊聽，而家仲慘嘅就係你竊竊下竊埋立法院啊！ 哦， 你竊埋立法院，佢好似個電話佢09072，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我嗰晚冇嘢做 咧。咁犀利！ 即係佢話開頭啊，個總機啊0972啊，好似話係，我唔知有幾台啦咁把啦。總之連立法院都竊聽埋啊，即係打佢總機嘅時候，博俾每一個立法委員嘅時候，其實原來佢哋都係 check 緊啊。 嗯，即係話而家台灣咧，佢民望咁低咧，即係玩金文咁低咧，就因為係辣著咗，即係台灣人對於即係公民權利嗰、那個 都唔單止係咁解，而係覺得你即係有幾點嘅，都係對馬英九嘅批評咧、第一就係你係咪用咁樣嘅黨？几嚟处理佢啊？ 第一点， 因为你系醒目嘅，因为佢醒目噶嘛。上一次我都讲过就系话，因为佢知道黄金平就唔系用地区直选产生，咪透过呢个政党嘅排名啊嘛， 系政党票啊， 系嘛？咁你唔俾佢做党员 ，that's why 佢所以冇得代表你作为不分区立委，跟住变相冇埋院长做，即系立法院院长。 呢、个就绝对系政治斗争手段啦。 冇错，你用一私营啊嘛， 系快靓正、啊。佢开一日会，跟住之后就搞掂佢。有个国民党唔知纪律委员会，跟住搞一搞，跟住开个纪律招待会又搞掂佢。 喂，仲有一个问题就系啱人哋嫁紧女。 嗯， 即系嗱，台湾人同我哋都系差唔多噶啦，讲少人情嘅。但系你嫁紧女唔知飞咗去边鬼岛，即系好似唔知即系巴厘岛啊定边鬼岛啦吓。人哋喺度嫁紧女嘅时候，喂。佢飛去嘅時候，你就開幾多招待？ 即係人哋冇得還拖啦。 再加上就係、是、你問都冇問佢，咁你真係未審先判咁。喂，有少少不近人情喎、咁樣。喂，你馬英九咪癲？ 你知馬英九啲幕僚點樣辯論啦？佢好正，佢有 解 有個打手，即係馬政府佢都有啲朋友打手嘅。佢就話：我有俾你辯論啦，我告完你之後都有幾日解釋俾你啊，咁樣咯。 我知 咁咯。 但係個問題 有冇做到盡啊？咁啊有俾你辯解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如果馬英九同埋你作為總統，而家佢嗰個叫咩名嘅話，嗰條友叫做即係嗰個負責竊聽嗰條傻佬叫做黃世明啊嘛，係嘛？ 係啊。 哇！呢、這個人我介一介紹先， 係你要介紹下， 佢係第佢係依個高等法院檢察院嘅檢察總長嚟嘅。咁佢個上司咧就係曾用夫。咁佢個上司曾用夫咧就因為佢就聽咗黃金平嘅電話，就叫佢唔好告依個民進黨黨團召集人嘅柯建銘嘅。咁佢佢黃世銘咧，佢聽到依個曾用夫即係佢上司同埋柯建銘呢段錄音就好開心，咁就佢就直接同依個馬英九講嘅，即係。越级报告， 同埋如果你 即系佢唔同你上司交到，佢同佢去到最大嗰个越级报告啊！ 如果熟悉即系台湾政治嘅情况嘅人就会知道，喂，大佬总统唔系调查呢啲个案噶， 系啦，冇错，呢、這个系近排俾人闹得犀利。 喂，大哥，你作为即系呢一个嘅佢咩职位话？ 高等法院检察总长啊！ 检察总长点会直接向总统交代一个告别嘅个案嘅哥？ 系啦系啦，就系、是、咁。 喂，你就算系你都唔该同你嘅司法部长去倾呢个问题啦。当然涉及到司法部长，喂，你咪真系搜集晒所有。 即系曾伟雄就直接同梁振英讲嘢。 系啦，冇错， 冇错， 又加封咗一个李兆光咁样。 唔即系唔 Q 彩呢个黎栋国咁样嘅。 黎栋国，李兆光，李兆光走捻咗好耐啦， 记得。 直接司法讲啊。 系啦，即系。变成咧，哇！你嗰班友仔就变成我嘅 CIA、你变成我呢一个嘅私家侦探啊，大哥！ 台湾锦衣卫呢单嘢真系， 有啲 人就话你 东厂啊，有啲人话系东厂啊， 咁又上位咯，你煎到录音带就系向住呢个马英九上位咯，自己 咪最惨就系点咧？你而家连立法院嘅电话你都 take 啊嘛？ 系啊， 我哋有一个啊华人民主宣嘅董事啊， 系 立法院。即系其中一个立法委员嚟噶嘛， 系 林佳龙，寻晚我哋喺度食紧晏嘅时候，唉，好彩我冇喺度讲紧啲小三嘅问题，跟住我同佢讲话，屌你，你讲小三嘅问题，你就唔好喺立法院嗰个电话里边讲啊，大哥，你乜傻咁啊你？ 佳龙系 系嘛，真系癫嘅你真系。 喂，其实佢近排咧，其实系今日朝头早啊，咁啊，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都好犀利啊，打马英雄，打即系嗰啲马英九嗰啲丑闻啊，全部都揾呢条友系咁喷口水闹佢嘅。咁佢最近就用一个好劲，又话呢个非法窃听嘅问题好严重啊，有呢个叫做所谓嘅磐石十线啊，一嚿 咩叫磐石十线？ 一嚿磐石咯，即系好坚固，有十条线，跟住就监察埋所有收风啊。其实呢个国民党。系统咧，哇！又偷听呢个商界啊、政界啊、教育界啊、大学啊，总之所有嘢咧都喺呢个磐石十线嘅呢个监察网络底下，又促请呢个政府要公开 透明，又系咁 闹呢个马英九咯，甚至令人联想起以前白色恐怖、中华民国白色恐怖七十年代戒严嗰阵时候，就话系咪要将台湾搞成咁咧？ 我谂起一本书啊，另外1984。 嗯 ，George Orwell 嗰本咧就系话咧，我哋即系呢一个嘅所有人都系喺我哋嘅监察里边啊嘛， 系有个电视网 冇晒呢一个嘅即系私隐啊嘛，咪所以马英九今次咪即系偷鸡唔到蚀渣咪咁样。喂，你明明谂住即系喐黄金平去 please 大陆佬，就系谂住搞个咩服贸协议，因为黄金平喺度左手左脚， 系不过都唔知点解佢会左手左脚，大家都系国民党咧，咁样就同呢个在野党。 咁黄金平不嬲都喺即系国民党里边作为即系本土派啊嘛， 嗯， 作为本土派嘅代表，咁马英九就系亲阿爷噶嘛， 外省仔啊，仲要 唔系咯？即系佢亦都认为佢呢一套又 OK 啦，谂住签完呢一个服贸协议，即系再签和平协议啊，谂住完全即系同呢个中国融合噶嘛。咁老实讲。台灣人，你估傻嘅咩？大佬，你用咁嘅手段，用竊聽嘅手段去攞到料翻嚟，都不得止。去喐一個即係象徵住國民黨唯一本土派嘅人，咁你老人皆見啊，哥。 哇！同埋黃金平嘅公關又做得幾好嘅喎，啲人成日鬧佢，即係其實。讲讲下咧，啲人好似唔记得咗佢当初系打电话俾呢个法务部部长曾用夫，叫佢唔好告呢个柯建铭，唔见咗噶喎嗰单嘢。 但系个问题就是、 有段录音公开咗嘅。 唔系佢有篇译文噶嘛，系嘛？ 吓， 你可唔可以大概？因为我睇过其中一个讲法就 系 话，其实佢冇 specific 系啦 case 嘅， 佢只系话喂，即系我哋立法院咧曾经通过咗一个嘅决议，就话咧我哋嘅司法部里边咧。就係、是、嘥咗好多嘅即係公共資源咧，去調查啲無咎為為嘅 案。係啦，柯建銘。 咁 that's why 咧，我而家打電話俾你就話，喂，有啲 即係唔可以唔需要再上訴，或者係 冇 case 嘅。 上訴啦， 簡單講就冇 case 嘅，就唔好浪費。 但係有啲好曖昧嘅字眼嘅，即係我都係睇馬英九打手嗰啲咁講嘅。佢就話依個柯建銘案要 OK 啦，咁咩係 OK 咧？想屌咧咁樣，就覺得係有疑點咯。同埋啲人真係唔記得曬，同埋佢有一樣嘢，譬如話羅志強啦，依個總統府嘅副秘書長啦，咁佢啱啱辭咗職嘅，咁但係辭職之前咧寫咗篇文就鬧阿黃金榮嘅，好犀利嘅，咁就話黃金榮從來都冇回應過，點解要打電話俾曾用夫，從來冇回應過嘅話佢。 啱啊， 系啊，从来冇应过啊，即系佢真系好滑头啊，同埋睇埋黄金平近期的言论咧，佢都系集中诶喺度讲话，哎，大家要原谅马英九啊，我冇嬲过马英九，希望今次国民党嘅争议咧可以和平解决啊，我哋司法咧就唔好咁混乱啊，即系人哋闹佢 A， 佢就话我哋 B、C、D 要大家以和为贵啦，咁射咗佢咯，同埋佢又到最后又点啊，讲一两句佛偈啊，大家 咩佛偈啫， 唔记得咗啦，咩心咩随心啊，又平常心嗰啲咯。即系噏一两句好鬼远嘅咁样，跟住就又从来唔嬲，成日笑口细细，好犀利。但马英九成日苦揽埋口面。 唔系，我今日喺无线嗰个嘅，即系头先你讲嗰个节目咧，马英九好残嘅啦，已经呢个小白脸已经好残嘅啦， 即系老了。 唔系啊，即系证明系好唔掂啦。谂住喂大佬，今次我掂噶啦，一嘢可以就低呢个黄金平同阿爷交代系嘛。第二就可以即系铲除呢一个国民党里边嘅本土派最重要嘅力量。点知你即系翻转头搞唔掂，搞到自己而家，大佬自己低咗10% 嘅民望，全世界冇乜边个嘅国家领导人，你谂下陈水扁咁捻大镬，都有18啦、啊。梁振英大唔大镬先？梁振英几多啊？最紧系 30几啊，而家 30几啊，廿九， 30几升咗啦，最近升咗7%啦，系咩？要讲，但系啊， 屌，唔系29嘅咩？ 升咗好高。 喂，谂下梁振英。都30几，大佬你乜买狗得翻9.几话？9.2啊？9.2嘅时候真系 同社民联啲得票差唔多嘅， 啱啊！即系、就是、我同长，唔系你唔好计啊！吴文远同埋边个阿牛啊？大佬听我同阿长毛嘅啫，大佬屌嗰啲系屌。 同埋咁马英九民望跌唔紧要啦，黄金平民望升啊，升咗15%喎，满意度而家有60%，不满有23%。根据呢个 TVBS 嘅民调升15%喎。 真系奇怪啊！ 系咯，好鬼奇怪喎！明明佢有做错事喎。 话说回头，即系台湾人咧搞政治咧，即系虽然佢成日搞喺度讲紧台独啦，系、咪？但系其实佢都脱离不开咧，就系中国人搞政治嘅方法。即系呢啲其实是禁忌嚟噶嘛。 即系永远就唔会用个建制去，即系用、那個、 即系你唔会打俾个法官咧、 啊。即系用规矩以外嘅手段去处理问题， 系 咩意思？ 我当即系Roger 法官。 系， 即系我哋识咗好多年噶啦，即系沙煲兄弟咁样。 嗯， 即系我有个黄浩明咁讲， 俾人拉 咗。佢单 case 啱你审，我会打俾你先，我捻鸠嘅咩？你又死我又死，屌你听我讲就你死。 嗯， 你唔捻听我讲，你爆捻出嚟就我死。 嗯， 我点会做啲咁嘅嘢噶，大哥？ 但系台湾就系做噶啦。 唔系台湾就呢啲嘢就系、是、即系 common sense。讲人情讲关系 啦，系啦，就觉得 O K。 所以即系我有时都系怀疑紧，屌你乜台湾话要搞独立，即系脱离呢个即系或者唔认内心不对中国人。 点知原来都系中国人嘅小龙 DNA 什么出身？你也是中国人， 台湾人都系有小龙 DNA 啊！ 即系呢啲就系所谓关系啊嘛。屌，因为我识得嗰条友，即系我可以以大压细。吓，总之我有少影响力嘅时候，我就利用足呢啲咁嘅关系嚟疏通。喂，咁呢个就 系 问题。 呢个咪就系马英九嗰班打手而家唯一一个立论咯，即系佢整来整去都系维护呢个司法，就系咁采样嘢，譬如话江宜桦啊、罗志强啊、黄世铭啊，就系咁讲呢啲嘢咯，就净系得呢个 point 咯，就打呢个嚟。所以我谂佢剩翻嗰10%九点几咧，就系啲人就觉得要支持司法嘅，咁靠呢样嘢仲企住 司法独立， 系啦，唔应该打电话嘅， 唔应该打呢个电话。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用咁嘅手段，翻翻转头再讲，用咁嘅手段去攞到呢、這、一个，即系黄金平打俾司法部长嗰啲嘅资料，你系咪咁即系谂？有冇谂清楚噶？用呢个方法攞个电话翻嚟，即系攞啲信息翻嚟。你话如果你攞到呢、這个攞到呢一样嘢之后，你仲有其他嘅客观嘅证据？ 挤牙膏？ 唔系啊，或者周刊爆啊？成成啊，咁跟住你先搞啦，大哥，你蠢唔蠢得滞啊？ 其实大家都五波啫，一个就即系打俾个法官，咁就侮辱咗司法独立；一个就系偷听，咁侮辱咗公民权利嘅啫。 Exactly， 即系大家波啊！而家系马英九伤过， 唔系即系我净系计呢个波啊！咁佢哋咁讲真都唔好站得住脚啫。 唔系，所以我怀疑咧，马英九咧可能系计即系李登辉之后咧，另一个咧系即系帮民进党手嘅人嚟嘅。 咁夸张？ 你睇即系呢个阴谋论啊！ 讲开民进党，咁佢近排苏贞昌就系咁插呢个马英九啦，但系好奇怪，好奇怪。 佢跌噶嘛啲民望？ 苏贞昌嘅民望系跌 5% 嘅，系跌咗。 唔系，但系唔紧要，佢好似话蔡英文升冇咗。 蔡英文系冇乜点讲嘢，但系升咗 8% 咯。 因为 冇乜点讲嘢。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嘅啫，你明白苏贞昌自己你冇处理，作为党主席你冇处理自己嘅党员。 系啊，冇处理柯建铭嗰单嘢。 你个柯建铭嘅问题啊嘛。你好肯好顯然就係柯建銘揾阿黃金平求救，借黃金期打俾個消費部長，話屌唔好撚再上訴啦，哥咁樣嘛。咁你冇處理柯建銘，咁你就繼續喺度喐馬英九。 系啊，从来好似忙，仲要好得戚噶，即系喺个立法院嗰度咧，柯建铭仲企出嚟指住马英九嘅行政院长江宜桦嚟闹，讲即系个正义企喺佢嗰边啊，好得戚噶，即系睇翻一片，笑死，唔系单嘢，唔系你出嚟，而家变咗你好似冇事咁样嘅，就好得戚噶， 唔系呢啲叫口黑学， 口黑学 系啊，口黑学。 啊、即系面皮要厚咯，心要黑咯，咁你就即系喺 唔系我哋香港都有位政客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噶。 边个 啊？系啊，咁你都唔识 边个啊？我真 系好熟呢一个嘅，即系台湾政治嘅。 系啦， 哦，屌你真系，个黄老邪咪就得咯， 得真系得。 哎呀，我本来唔想开名噶，真 系。唔系我而家唔惊佢啊，所以我唔怕开佢名。喂，大佬佢自己。於心有愧嘅嘢都可以講到咧七情上 面，我對得住天地良心， 絕子絕孫屌，唔係所以佢學得台灣最壞嘅政治嘅呢個做法，即係如果香港任何一個即係真係受過西方教育，真係講緊自治嗰啲咧，英國殖民地價值啊，屌自己匿撚埋啦，屌撲街，屌你唔撚魚嘅咩，撲街係咪？哇！你仲義正詞嚴，你仲可以完全係當自己冇事咁喺度彈起出嚟咧，喺度 即係就嚟企上個台度鬧佢咁滯啦。 喂，咁阿 Jo， 咁阿 Jo， 你仲有冇其他即係有冇啲咩分析咁樣？ 哦，有啊，就係、是、係啊，仲有一個好奇怪嘅動作，就係、是、蘇貞昌民進黨主席啦，佢鬧馬英九之餘咧，佢順手咧取消埋同呢個馬英九，本來佢同馬英九個辯論就辯論呢個兩岸服貿協議嘅辯論，就講下對個同呢個大陸合作咗之後啲。平民嘅生活會點啊？啲商業貿易會點啊？本來想同佢辯論嘅，但係就話取消咗呀。依、這個人我唔同佢辯論咁樣， 因為佢已經我要求佢落台， 係啦，就唔同佢辯論。 咁啊，其實所以應該咧搞個天下圍城嘅，就包圍總統府。 搞咗喺呢個9月29日，即係上個禮拜日咧，就佢諗住召集50,000人嘅成立呢個公民罷馬聯盟，咁就喺呢個總統府面前就鬧佢嘅。咁但係最後得5,000人參加， 點？系咯，我觉得奇怪呢单嘢，系咪因为民进党搞咧？ 系啊，其实佢就话联盟嘅，咁但系人都知系民进党搞啦。但系真系唔多人，同埋佢都有啲得意嘅地方就系掉鞋，因为之前马英九俾人掉过鞋，咁但系俾避开咗，咁佢今次谂住号召咁多人一齐，几万人掉佢，咁下尾都个画面都靓嘅，起码有几百对鞋喺个门口度嘅。 唔系，我谂台湾嘅政治咧，嗰个劣质化已经去到阶段就系咧，马英九。好唔撚妥你，但系咧都唔代表咧你係妥民進黨。係 啦， 係 啦。 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危險嘅階段，即係話 點解咧？ 對政治已經係完全失去信任嘅階段啊嘛。 咁 我呢個我都覺得奇怪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如果你話黃金平嗰件事係唔係涉及柯建銘，係民進黨嘅即係黨團召集人嘅話，如果係涉及到國民黨，咁 係啦，係啦， 咁啊梗係 PK 啦。因為而家你兩個都撲街嘛， 係啦，所以就 兩條友喺度。因为你知道党团召集人其实同立法院院长有好多即系台底交易噶嘛，吓边个 agenda， 即系边一个嘅法案系应该摆先去审议啊，即系究竟个审议嘅过程应该系点样处理啊？佢一定要系得到你个反对党里边，起码冇搞咁多 大佬， 冇咁搞咁多事啊，大哥系咪先？咁所以佢先会打呢个电话啫嘛。而呢个就系、是、即系台湾人甚至乎系 so called 嘅中国人嗰个搞政治嘅方法咯，搞关系。系嘛？利用即系自己嘅權力去即系影響司法。老實講，曾玉成肯定唔會打呢個電話啦。你咪傻噶？即系雖然你話佢係左佬啊，地下共產黨黨員啦、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都知道三權分立噶嘛，大哥。 係啦，依樣就係香港同台灣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個司法觀念爭好遠。 所以你班傻佬 仲话公投加入中华民国，屌，连发展冇人买，屌，仆街，屌。 咁我哋要佢啲好嘢㗎嘛，啲唔好嘅嘢就选择性失 明㗎嘛。你加入佢你冇得改变佢喎，係咪先。你加入佢。 喂，真係奇怪喎，大佬。你即係、啊、你觉得你可以打俾律政司司长呢、這个嘢唔可以告㗎咩？你知我哋嗰陣时候呢有單嘢呢，即係我有份㗎、嗯。我唔记得咗系咪应该系去呢个落马洲即係抗议呀，即係走入禁区。 係、 嗯。点咁我其中一个嗰陣时候一个被告一个立法会议员呢而家冇捞呢，就叫郑家富。 係。嗯， 佢話好似見到咧，當陣時咧嗰、那個即係律政司司長咧，鬼佬嚟，唔記得叫咩名啦嚇。佢真係想同佢傾，你唔好同我講，真係咁噶。 即係個 喂，即係你港英嗰個所謂嘅即係司法獨立嘅制度就係、是、咧，你唔可以利用你嗰個關係、你嗰個職權嚟、嗯、影響我告定唔告某一單 case 噶嘛。 嗯， 咪呢個就先至體現得到你真正嗰個司法獨立嗰個精神喺度。咁你台灣肯定冇啦，雖然大家睇笑話咁睇住馬英九係嘛，即係小白臉，嗯、即係搞到今時今日都翻九點幾個 percent 嘅支持率，係咪仲撚差過梁振英，即係笑到碌地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確實你成個過程裏面你咁樣做法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噶嘛？即係你點可以打俾個法官嘅啫？你點可以打俾個即係檢控官話告定唔告嘅啫？你唔係講少係嘛？你可以講數，即係你作為被告人可以講數，咁係 bind over。系嘛？可唔可以庭外和解？如果系即系商业嘅官司嘅时候，但你唔可以咁做噶嘛？喂，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台湾政治，即系大家即系近年嚟睇得咁高，但系其实里边都有好多嘅 loophole 喺度。 系、嗯、啊，系咁同埋讲翻另外一个话题啦，咁就系嚟紧嘅选举，咁啊，即系如果嚟紧2016年系嘛、啊，就台湾总统选举噶嘛， 冇啦，国民党玩完啦。 国民党玩完啦， 唔系我嘅判断就系国民党玩完。第一，今次系一个国民党最严重嘅一个分裂， 系 呢个系小白脸谂唔到嘅， 嗯， 即系你其实结合咗外省人同埋即系本土派嘅力量，系咪？再加上咁多年嚟嘅功绩，加上即系民进党陈水扁做总统嘅时候嘅不堪贪污腐败，俾你执翻正，屌呢铺一铺玩完， 嗯， 拜拜，再见。 咁依家台咁依家国民党嗰班本土派，你觉得会唔会又自己搞档嘢咁样？ 搞档嘢咪仲仆街？ 系咯，分裂咯。咁咪真系好似个陈水扁第一次2000年点样当选，就系因为宋楚瑜。 咪所以 亲民党 嗱，如果你话睇而家嗰个民调，我唔知佢走势跟住会点咧。 吓， 苏贞昌又 PK 系嘛？咁咪翻蔡英文咯。 系啦，就系、是、好奇怪，就系、是、苏贞昌。 因为呢一趟浑水系唔值得踩落去， 嗯， 即系你踩落去系冇 jack 数噶嘛。 系啦， 系咪先？所以如果咁嘅形勢繼續發展落去，即係黃金平，即係其實佢好彩啫。如果佢真係咧撤銷佢嘅黨籍，跟住冇埋立法院院長嘅時候咧，國民黨仲 PK。 點解冇人取代到黃金平？ 唔係啊，而係你全面分裂啦。而家你因為由於 個勢力仲保住， 係啦，你嗰、那個司法制度裏面繼續保住佢嘅黨籍，繼續嗰俾立法院長繼續箍住佢嘅國民黨嘅黨籍， 你正式喐咗啲本土派咯嘛？如果你真係拉咗落， 大家喐唔到，咁所以就未 咪仲好啊！而家咁嘅情況就係、是啊、你仲有機會係大家即係合緊交杯 嗯， 如果唔係點搞啊？我真係唔明，我真係唔知道馬英九嘅腦裏邊諗緊乜嘢。 咁之後黃金平有冇機會出選呢？咁呢樣嘢對佢係咪醜聞？ 唔係，但係有嘅話都我都估到大鑊㗎啦。 但反而係啲冇趟混水嗰啲人好高民調，譬如民進黨嘅有陳菊啦、蔡英文啦、賴清德嗰啲就好高民調，而國民黨唔計啊黃金平啦，咁朱立倫啊嗰啲就好高咯。就真係反而係啲冇乜點出聲，呢件事冇乜嘢嘅，就做緊啲市長。 唔係唯一你嘅估計就應該咁，唯一你嘅估計係咁樣。馬英九話點都唔可以連任㗎啦， 攬炒 就同你黃金平打嚟張叔講， 即係同中共拗多啲嘢可能。 係啦，第一就係話俾中共聽，其實我係即係全力以赴嘅嚇、啊，連你最大嘅仗喺立法院裏面通過呢個服貿協議嘅。嗰條契弟，我都幫你頂撚埋佢。 你得國民黨死咗咯噃。 係啦，咁呢個係此其一，此其二就係我能夠製造機會俾其他，即係例如朱立倫啊嗰啲能夠上位。 嗯， 就打殘你個黃金平，你冇撚煩啊你。 啊，即係 馬英九一路以嚟，佢喺成個嘅政途裏邊，由即係參選黨主席做總統，一路都係黃金平喺度牙手牙腳啫嘛，係咪？頭先我講合緊交杯，唔係即係。讲少噶，佢哋两个真系不停，你又拥抱我，我又拥抱你啊！大家真系合紧交杯，显示即系国民党嘅团结噶嘛，而家冇咧， 攬炒嗰兩條傻佬， 即係門面嘢都費 事。冇呢個眼神交流啊！話呢個王金平同呢個行政院江宜桦，江宜桦就係馬英九嘅頭馬啦，即係去到立法院嗰度，而家都冇眼神交流啦。 冇啦， 啲記者好鬼衰，問佢做咩唔同佢講嘢啊咁樣嗰啲嘅， 後嗰啲嗰啲娛樂版咁啊， 好笑，好好笑。但係馬英九啲即係嗰啲馬嗰啲公關，佢江宜桦啲問佢做咩唔同佢講嘢，跟住佢就唔答咯。而王金平就哎呀哈哈，點解要咁問啊？冇事嘅，冇事嘅，即係就好圓滑，就爭好遠。公关那些就即刻黑面，那些就在那笑笑面虎咁咯。王金平就 吓、啊、喂，咁但系咧，即系头先阿土又讲咧，即系依家台湾人都唔系好信即系民进党噶嘛，即系依家即系就算民进党搞嗰啲赌马活动都系 冇乜人理佢， 唔理噶嘛。咁但系即系你觉得如果咁嘅情况，仲系咪即系马英九会落到台咧？其实 唔系，我如果我系民进党嘅话，即系表面上梗系反对下啦，实际上你梗系等马英九继续搞啦。 嗯， 呢单嘢拖几耐啊？随时。 嗯， 系嘛？王金平会搞你，党内嘅本土派会搞你，咪由得你揽住咯。 系咯，做咗三年点挨咧？真系， 嗯 ，OK。 两年领啫，好似系话， 四年一任，一二年啊嘛，一六年头咯。 唔系咁，党内嘅即系纠纷就一定系不断噶啦。而你而家马英九走全面亲中嘅路线，究竟系咪受到民众支持？一个面对一个最重要考验咧。 嗯，咁好啦，即系即系冇办法，即系时间有限，真系讲唔晒。咁又我哋下次翻嚟咧，咁就再转一转个话题啦，又讲第二个地方啲嘢啦。我哋讲翻香港啦，就。 宏观国事政经，细论时局变化， 谈历史，论英雄。 逢星期五晚，党国消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有咁多老细，系咪先？ 好，咁就第三次翻到嚟啦。咁就我哋依家咧就多咗阿黄浩明喺度。 有外援啊， 冇错，社民连行政委员。 大家见搞乜捻主持啊？ 冇错， 搞乜捻主持？ 喂，咁。喂，咁依家咧，香港咧，即系除咗讲贫穷线之外，就即系要讲呢、這个所谓政改方案啦。咁大家即系都讲紧呢个乜鬼啊，公民提名啊，占领中环啊，乜乜神圣呢啲嘢啦。咁喂，咁阿明，其实依家件事大约系点样？你自己又即系参与咗啲乜嘢咧？其实喺政依家暂时即系政制方面呢啲嘢又， 其实而家讲紧嗰个公民提名呢一个，基本上系一个政改。改嘅骨干啦，即系你讲政改冇理由系撇开咗呢样嘢。当然共产党就好明显就系话佢系即系冇可能接受呢样嘢啦。 系， 因为佢嗱佢好多好多原因嘅，又话你唔符合基本法啊，又话你架空提名委员会啊咁样。咁佢话一定要有提名委员会嘅原因。咁佢总之无论如何点都好啦，2017佢一定要筛选啦。咁你公民提名真系冇得筛选啦，冇得筛选佢梗系唔会接受啦，就咁简单。 唔、嗯、係，但即使你講緊有，即使係冇篩選，其實可以冇公民提名都做到喎。即係曾經何時，我哋睇過國師喺 Facebook 嗰度做咗個方案嘛，就好似德國嘅唔 係邊一個國師啊？ 邊個國師？梗係陳雲國師啦， 阿、雲哥， 陳雲根國師，搞清楚唔係同呢個中共領導人唔係前領導人一模一樣名嗰、那個。咁佢咧就提出咁樣嘅嗱，你要搞呢個嘅公民唔搞呢個公民提名都可以過到基本法，而又符合到普選原則，非常之簡單嘅啫。好似德国咁样搞呢个混合制啦，首先就系改革成个立法会嘅嗰、那个结构，就系30席就做呢个嘅地区直选，然后就再30席呢个政党不 分区。35而家 系啦，35系啦，总之30席好，35又好啦。总之另外一部分咧就做呢个全港不分区嘅嗰个比例代表制。 数 系啦，正然后咧。就将嗰就推嗰个立法会主席自动食将然后就嗰立法会主席推举一个嘅 立法会 系啦， 推佢一个特首候选人出嚟。 咁就系立法会就系所谓嘅提名委员会。 冇错啦。 咁几一个人可以即系提名一个行政长官候选人啊？ 咁就根据翻德国嗰个做法咧，就大概国会入边10%，即系七个议员咧就可以自动提名噶啦。咁样 冇间道， 任你做嘅啫噃。 冇间道，话俾你听。咁呢一镬国师大镬啊！无间道，因为点解咧？ 无间道啊！ 而家泛民有几多有几多席啊？ 廿七席 咯，系咯。 咁可以提名几条友啊？ 廿七席，哇，一个都冇。 七三就廿一，七四廿 三个，三个。 屌你咪选四条友出嚟，阿哥 系啊？ 你点够建制派推一条友出嚟劲啊？ 喂，但系咁讲， 公民党提名一个，民主党提名一个， 咁佢可以同你讲话廿七席提名一个啊嘛，咁我调翻转个问题就系问翻佢啊嘛， 廿七席点可以提名到一个啊？ 佢唔系佢话，咁你民主派，你民主派唔够胆话即系你最后可能当然系可能有得拗啦，但系你泛民主派可能净系推一个嘅啫，温案温抽嘅啫，即系譬如你公民党，咁你都提咗余若薇出嚟咯，唔通民主党提刘慧卿出嚟咩？虽然可能刘慧卿想选， 喂，你搞清楚一样嘢，我投。剛才所講的是德國的混合制，也就是怎樣整個立法會的結構改組才可以這樣做，現在你剛才這樣做是 expect 第一件事就是這個的、即地區直選， 就是你搞定功能組別先說， 沒錯啦，關鍵就在那一度嘛，你不取消功即功能組別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回轉頭講呢，公民提名原本啊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裏面其實不是太重要的一樣東西，因為是很難拿的一樣東西， 是啊， 很難拿，原則上就應該是用政黨提名，但政黨提名是需要政黨法的嘛， 是啊，又是牽涉政黨法，那你要立 的政黨怎能夠可以提名到一個人呢，就說例如、有一些國家的 case 就是起碼拿 5%， 是啊， 即是你的政黨，你不要喂，屌我聽日成立一個即係黃浩銘黨係嘛，或者係Roger 黨咁，屌你又提名一個候選人喎，大佬我哋咪有牌係嘛，即係幾百人喺度選啊，大佬唔得噶嘛，咁起碼你有一定嘅社會嘅支持， 係啊， 咁公民提名咧就話，誒嗰個人好有民望嘅，就我嚟即係補充嘅啫，但係調翻轉頭，你香港點解不停喺度講緊公民提名咧？就係因為你而家冇政黨法，冇呢個政黨提名。That's why 你知道呢、這個提名委員會係會作為卡住你作為篩選候選人嘅， 所以你鬧咩國師係無間道啫？哇，大佬，人哋而家推行緊一個全方位嘅政制改革啊嘛！ 唔係我完全唔係好明佢嗰套即係邏輯同埋道理喺邊度咧？你好簡單嘅道理就係公民提名就起碼喺現實香港嘅政治情況裏邊，雖然係好鬼調噶啦，好戇居噶啦，但係咧起碼你能夠保障到你唔。中共唔係好喜歡候選人有機會能夠參選到嘛？呢個係底線嚟噶嘛？喂，我其實喺呢個節目都講過噶啦，你使乜佔領中環去攞一個有競爭嘅行政長官選舉啊？喂，究竟我哋而家喺度搞緊係俾民主派有機會係參選啊，定係還是還翻啲選舉權俾我，或者民主嘅權利俾我哋香港人啊？我哋僆仔嘅時候唔識啦，但係而家肯定識咧，起碼有平等嘅參選權、投票權。同埋呢一個提名權噶嘛，大哥，呢三樣嘢不能夠缺一不可噶嘛。 嗯，喂，咁啊，喂，其實咁啊，其實咧，即係你講頭先講話嗰樣嘢咧，又牽涉到即係你講話嗰個乜鬼嘢啊？即係政黨去提名， 去提名啊？ 係啊，咁其實即係呢個，我覺得比公民提名可能更難喎、啊，香港，因為其實。 阿國師有講啊，係咪好似喺 Facebook 裏邊？ 佢之前好似 香港嘅政黨全部都係用有限公司嘅立法。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啊。你如果喺嗰個嘅立法會，即係有限公司咪 point 嚟嘅， 唔係有限公司咪有限公司咯。如果你真係做嘅話，咁你咪計翻立法會選舉啫嘛，嗰啲票數一樣嘅啫嘛。你團體係咪？如果嗰個團體嘅攞嘅票數係超過5%，咁社民連攞10%，我哋咪提名一個人出嚟咯。 社民 咁樣都得啦。 社民連有冇10%啊？ 有 啊，你攞睇少。 社民連攞邊個做標準？ 你個區都有， 我九點幾 啊嘛，你個區都差唔多， 長毛十點幾， 你個區都差唔多。啊，不過如果平均就冇喎， 係咯， 拉低個區。唔係，不過我覺得咧，呢一個唔係個即係嗰個核心，個核心係咪？你既然你可以話要間選去提名一個嘅候選人出嚟，咁點解唔俾選民直接去提名佢咧？ 啱啊， 嗯， 點解要間選？唔係，其實唔係應該。直接系俾間選優先 啦。如果我係老共嘅即係謀士咧，我俾你攞公民聯署或者公民提名，係10萬人咧， 你真係好撚頭痛。 唔係， 我真係唔信，我真係唔信你真係攞喺短短嗰兩三個月裏面，你真係攞到十萬人嘅提名。除非你話俾佢聽，即係阿爺已經係配合曬你嗰套劇情。嗰套劇情就係咧點咧？就係、是、一定唔俾余若薇參選嘅諗住。即係我嗰日喺中大嗰、那個正正係嗰、那個唔知乜鬼研討會裏面，我咪同周榮喺度講咯。我話喂，因為無論周榮同埋陶傑都係講緊一樣嘢，其實咧。你尤其是陶傑，佢就化繁為簡啦。你只要老共應承台底交易，因為佢又講緊小龍 DNA 嘛。佢話：屌你哋冇啲英國人管治嘅智慧嘅，屌台底交易同泛民主派就話：，誒、哎，我確保你一定可以參選泛民，就 OK 啦。化繁為簡，佢用呢個字。我話大哥，我哋揾唔揾到人出嚟參選嘅時候，我係國民黨揾你啊，大哥。我真係可能冇嘅喎，阿爺點解咁緊張啊？公民提名。如果你真係老共嘅謀士嘅話，你 set 高少少啊！你冇講幾多噶嘛？你300萬選民 有啲有，而家有嘅。我哋有啲政黨有，公民黨嗰啲咪講咗10萬咯， 10萬 咁 撚 多。咁社民連人民力量 搞1% 算啦。 社民連人民力量就講5萬個咯，即係1.5萬 都多 啦。1.5其實咧已經多啊！我哋台灣就係1.5啦。系咪？其他你台灣相比起其他嘅地區或者國家嚟講咧，佢係最高嘅。嗱，我真係呢、這個賣花賺花香。我哋最近社民連出一本新嘅講開又講，裏面咧就講咗唔同嘅國家同地區。有啲人話：，呢、這個即係譬如劉慧卿講啊，我哋嗰個嘅公民提名其實喺呢個世界各地咧就係好少嘅啫，兩個例子嘅啫。佢又唔識嘢，咁啊要睇下我哋嗰本嘢啦。其實咧係有10幾個嘅，係10幾個。 唔係同埋人哋因為有政黨法嘛。 是啊， 有政黨法的情況之下，基本上你真的攞到 5% 或者以上的政黨，你才可以提名一個候選人。 哦、所以咪話， 仲有不同的，佢哋係如果那個是一個立法會議員，或者一個眾議院的議員，或者係參議院的議員，佢哋都可以去提名嘅。唔係呢個都有嘅。 我所以咪話阿土同阿明，你兩個真係就係、是、即如果你哋做謀士嘅話，你真係陰鬼阿爺咯。第一樣嘢，你哋講緊嘅係一個喂成熟嘅政黨法啦嘛。呢一樣嘢就係老共喺即係香港入邊最。就忌嗰樣嘢， 唔係阿爺已經講咗啦，係唔會有多黨政治噶嘛。 係啊， 你班契弟，你全部一盤散沙嚟噶嘛。 係啊，咁佢就係要連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都係咁樣嘛。第二樣嘢就係、是，喂，我哋前幾集都講過啦。喂，好話唔好聽，梁振英如果佢攞到10萬個提名嘅話，佢嗰個 mentality 同埋而家呢個事事靠阿爺嗰個 mentality 係完全兩樣嘢嚟噶嘛，因為佢搞清楚佢嘅老細係香港市民啊嘛，唔係阿爺啊嘛。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阿爺真係應承你，嗱泛民啊，你企翻去即係泛民嘅最立面就阿爺應承你，真係可以喂上次何俊仁又得，梁家傑又得，咁你繼續提名委員會有乜問題啊？咁包咗可能會真係會收貨咁啊 ！PK， 基本上而家民主黨就已經講咗開口啦，入閘就得啊嘛。其實佢嘅底線係非常之清楚啦。 其實民主黨係咪即係都對？ 而中共亦都有我估計嘅啫，我唔知有冇。中間人亦都俾一個信息就係、是，再俾你入閘係冇所謂，但係有某啲人不能夠入閘，即係話佢揀佢要揀啦。譬如你話嗱，馮檢基入閘得，或者係劉慧卿入閘得。 Exactly。Exactly， 我 佢唔會俾你餘若薇入閘喎。 我 exactly 就講緊呢樣嘢，我就話而家好似係1200人裏面150人提名就 OK 啦嘛。 係啊， 係咪？喂，老實講，阿爺要影響1200人呢一個名單用乜嘢啊？區議會選區你影響到啦，因為細啊嘛，係咪？佢嗰1200人裏面，我哋大概有100多個係泛民主派，無論係即係會計界又好、教育界又好、法律界又好，屌餘若薇唔得嘅，我撐馮檢基。屌咁嗰個係咪先？嗰、那個咪泛民先？雖然我唔係笑馮檢基啊，屌大佬，但係嗰個係咪先？你真係咪有真正我哋有自由選擇嘅權利先？但係如果公民提名嘅話，對泛民主派咧係某程度上，如果你有時門檻越低嘅話係不利嘅，因為多人出嚟選啊嘛。 係啊， 係嘛？黃老邪加呢個黃洋達就可以即係變成呢個熱血隊啦，係嘛？我哋社民又長毛隊咯，係嘛？跟住即係仲有邊個啊？ 仲有邊個啊？ 民主黨 大選，但係到時我估計，如果個門檻一般性係合理的話咧，民主派應該係冚一個出嚟，大家對壘嘅啫。如果唔係嗰個咧，就好貴噶啦，個感覺會俾人覺得，譬如冇理由，即係明，譬如長毛咁樣。如果民主派真係能夠捧到，即係大家都視如若微為天下共主啦，係咪？即係叫做咁講啦。如果真係揾到佢出嚟，咁冇理由長毛會出嚟噶嘛？啱唔啱先？我哋喺道德上，我哋係唔會話，長毛都一定要選，我哋要 我哋要攞一萬個提名。 喂，你估我哋唔会俾人屌咩？调翻转， 你襟嚟襟。 而家个问题系咩咧？就系话全民提名嗰个，即使佢俾你啊，你佢已经有啲讲法啦。我俾你全民提名啦。好啦，你提名咗个人上嚟，要提名委员会再投票，按民主程序， 即系再筛， 呢个就叫预选。嗱，呢个就系同佢之前讲个预选一样嘅。嗱，佢而家你个 friend 啊，陶君衡， 边个 friend 啊？ 罗志光啊，好似系， 唔系我 friend 嚟嘅呢个， 佢提倡嘅呢个。即是话是再选过在提名委员会。咁呢个都完全是。 或者细选。 我哋一定是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啲嘢系。如果嘅提名唔系直接嘅，去可以令到佢成为一个嘅候选人，呢个系绝对冇可能倾得到。咁当然，咁你话咁现实上中共即系唔会一定唔会接受你喎。咁我觉得呢个就睇下占领中环嘅一个实力啦。如果你预咗一定去靠秘密靠呢個密室會議去傾嘅，梗係冇可能傾得到啦。你如果你淨係話要去入閘就算數啦，咁你點確保日後啊 入唔到閘咁點咧？ 係啦，你確保日後入到閘。 咪所以我咪嗰度問咯，我咪問啦，因為陶傑話化繁為簡啊嘛，呢個係即係英國人嘅智慧啊嘛，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反擊蝗蟲嘅講法啊嘛。 順佢死啦！ 如果你揾唔到，我如果我真係入唔撚到閘，我咪真係揾你先。我真係入唔到咁點啊？喂，今次可以有何俊仁，下次可以有梁家杰喺个小圈子里边，点解入得到啊？因为明知你输啊，大哥。如果有机会赢嘅时候，佢俾你入闸。 咪所以而家泛民 佢唔会影响你嗰百几个嘅泛民嘅提名，系嘛？好多系契弟嚟嘅啫嘛，参选得嗰啲。即係推選委員會嘅話，仲 體制內鬥爭， 仲有嗰個2017嗰樣嘢咧，係定咗落嚟咧，個普選係冇得變嘅啦，基本上。即係因為你我喺中共嘅角度嚟講，佢一定會咁講噶嘛。喂，呢個係普選嚟噶嘛，係你香港人同意咗噶啦嘛。如果你譬如你何俊仁入咗閘之後，你同意咗用呢個機制玩噶啦嘛。2017係最終定案嚟噶啦嘛。你以後變嚟做咩？ 我呢個 制度變嚟做咩？冇噶啦。呢一個門檻，呢一個咁樣嘅入閘方式就定咗喺度噶啦。唔会变㗎喇。所以如果今日你攞一个最即係话我泛民入閘就得啦，咁你如果第二日你入唔到閘呢，你就冇得赖啦。因为你话赋咗个权力俾佢啦嘛。 话说回头啊，有得老共咁搞。点解咁讲呢？我喺度諗緊个问题就係、是、佢而家设立个提名委员会，你应承佢泛民主派按靠靠咁应承咗佢。跟住2017真係有提名委员会，千二人好千八人好。萬人都好，都係小圈子啦，係咪？ 係啊。 跟住泛民入唔到閘，跳嗰陣唔撚，唔單止係佔領中環啊，即係反台啊，大家都會係扭佢咯。即係我調翻轉頭諗啊， 喂，個問題 係群眾運動嘅角度嚟講，由得佢癲。 個問題係在於你當初受困喎。 這個、 即系我用个 track record 走去同你讲，喂，你一开始曾玉成啊，早几日咪咁讲咯，普选就系普选，你无论接受任何形式嘅筛选，一开始我系俾全香港700万人走去选嘅，嗰、那个都系普选啊嘛。喂，而家你系接受一个咁样嘅门槛，你入唔到阵。 我哋问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如果你梁振英搭唐英年，咁你选边靠过先？冇意思噶嘛，佢两个都系爷嘅傀儡嚟嘅。如果我哋拣咗个人俾我拣，咁嗰个点佢会系普及而平等嘅选择？ 佢面对1200人嗰阵时，佢就成个契弟，因为佢要做嘅就系讨好嗰1200人。当佢讨好过700万人嗰阵时，佢个 mentality 系完全唔同噶嘛。而家点解咁执着普选嘅原因系在于啲人就喺度讲紧，即使梁振英搭唐英年，佢哋两个面对700人嘅谂法同埋面对1200人嘅谂法都完全唔同 啊。我觉得 no， 我完全觉得唔系。你唔觉得梁振英咧嗰阵时候佢未爆即系出解放军啊23条嗰阵时候咧， 系啊， 其实个民望 OK 噶。你睇下刘梦红啊。讲点帮佢助选嘅时候咧，嗰个方法已经知咧。其实佢系彻彻底除咗民主六四嗰啲问题之外，其实佢系彻彻底底一个反对派嚟。 系啊， 啱唔啱？ 佢仲写好多文。 At that moment， at that moment， 其实如果共产党系真系醒嘅话，有得佢选啦。 系啊， 佢赢噶， 赢咗之后就唔会今时今日搞到咁卵大镬啦。即系我哋嘅角度就系，因为点解？你赢咗之后，屌你班友自己投票噶嘛，关我春事啊！ 唔系，但 与嗰日咧，周庸嘅讲法就系一个讲法嘅，佢就话阿爷唔委任咁点？即系佢话如果你真系公民提名，即系当然我唔会 即系选咗民主派出嚟，唔委任咁点？ 佢问啊，嗰啲学生我话屌。用乜而答啫？ 用 乜而答呢个问题？根本就唔喺我度，球不在我方，你咪唔捻好委任咯？你够捻胆咪唔好委任咯？呢个系做一国两制。 系啊， 我当你系实质嘅任命权，我唔同你争议嗰个系仪式上佢系实质上嘅委任权，你试下唔委任。 国际社会就会介入咯呢、這个。 唔系周庸嘅谂法就好简单嘅啫。 你估我哋共产党即系派落去嘅咩重庆？市委书记啊，点会由你委任嘅咩？屌我捻选咗出嚟， 香港人又反台啊，国际社会又会介入， 所以即系有啲柴仔真 系 好笑。 你唔能够令阿爷即系失面子啊嘛？个问题系在于你搞到阿爷委任唔到，就委任唔落手，咁好话唔好听。 即系你问我，香港人世界仔嚟嘅，即系嗰日阿陶杰就讲咗好多次，佢话点会选长毛啫？即係如果選行政長官嘅時候啊，你 suppose 你呢個行政長官係會同阿爺對抗㗎嘛？香港人好務實㗎嘛？你梗係揾一個即係中間偏右嘅人啊，即係起碼阿爺能夠接受嘅人，即係唔會得罪佢嘅人， 係啊， 去當選㗎嘛？ 係咪？係啊，但問題你操控唔到嗰個人嘅，唔係阿爺操控唔到嗰個人嘅意志先係個問題啊嘛。 唔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做行政長官，真係想搞獨立嘅。即系国师咁讲咧，其实你应该而家扮鹌鹑，扮契弟，咁啊点啦？当选完行政长官之后咧，先至搞香港独立。 哦，即系魏晋南北朝嘅将军咁样匿埋几廿年，手执大权之后，先至再慢慢同你玩 啊 嗰一只。 哦，喂，上次咧你咪阿土啊，咁你咪去咗即系同阿。周庸啊，嗰啲隻抽嘅有冇啲咩可以？ 唔系隻抽，即系几条友一齐辩论嘅。 几条一齐辩论，有冇啲咩？ 唔系，但系周庸点渣咯？ 点渣法？ 唔系我想象之中冇咁 OK 咯。即系我系严阵以待噶嘛，因为我其实第一我系想去讲先嘅，咁佢话佢唔想讲先，咁啊最后抽签，点知佢系抽第一？咁我基本上我就根据佢啲 point 嚟讲嘅啫。咁就 佢讲啲咩咧？其实 咪头先第一个我。讲咗啦，就系话关于嗰、那个实质嘅委任权嘅问题，即系如果你令到阿爷唔委任嗰条友，咁我哋香港人点算？咁我答咗啦，即系屌关我卵事咩？你咪好委任咯，系咪？我踢个波去你嗰半场，关我叉事咩？ 佢呢步同我差唔多 嘅啫。第二，佢成日喺度强调紧话没有动乱的民主啊嘛。 其实你有听过啊？我有啊。 喂，我喺度笑话我，喂周龙，你倒果为因。因为有民主先，这个社会先不会有动乱的嘛。有民主，社民连人民力量和黄毓民才没有市场的嘛，大哥。因为香港的主流社会是右的嘛，香港主流的社会是温和的嘛，理性的嘛，和理非非的嘛。 香港 傻的。 香港人承担回他自己的政治责任。 跟着他还好笑，再讲第三个 point。唉，我真的，他说我们出来就是呼吁的群众。唔好搞佔中，所以咧香港唔會有動亂。我話嚇，我話你咁辛苦，你不如同阿爺講，你爭取有民主，一人一票普選， 咁咪唔會有佔中咯。 咁咪唔會有佔中咯。你咁擔心佔中，佢話換嚟嘅民主咧係唔應該有革命啊、戰爭啊、動亂。我話大佬，你睇緊邊個時代嘅民主嘅制度啊？喂，台灣唔係和平過渡啊，韓國唔係和平過渡緊啊。咁跟住佢仲叻咧，就係一樣嘢。其實佢，因為我後屘我話咧，其實你嘅市場定位咧，因為佢話咧，我唔關心政治人嘅，我完全冇好似即係黃毓民咁嘅，即係做撚完名嘴之後咧，就走嚟參選，就攞油水嘅。我就唔係諗住呢啲嘢嘅。咁我亦都咧就係、是、亦都冇任何 vision 同埋方案嘅。啊，我話你真係聰明，你將自己非政治化咗，其實咧你嘅市場定位咧係捉一啲咧。是不关心政治的人怕你在这里搞动乱危言耸听搞动乱的人。 或者陈正森说自己是师奶一样。 是啦 ,exactly。 其实我看波又很憎曼联的问题。 其实我想有少少资料补充的。 即係佢講緊咩台灣啊、南韓嗰啲叫做咩 冇，佢唔係講呢啲，佢只係話沒有動亂的民主。 係， 我話 我未聽過你 唔係首先一樣嘢，喂，我哋即使講佔中啊，我哋都唔 expect 有解放軍，或者我哋唔 expect 有呢個咩 唔係佢咪用呢啲例子啦嘛？因為佢一啲係好 layman 嘅講法。我因為我其實老實講，以前佢做咩千里唔同，我從來唔撚聽㗎啦， 係啊。 咁佢有啲 selling point 嘅，即係佢講緊當年六七暴動嘅時候。咁啊，講緊佢做記者，因為嗰陣時 Constant 係記者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佢就話咧，就當陣時已經係準備咧，係啲英軍咧就部署嘅。 係啊。 咁佢其中一個咧係 photographer 就準備影相。佢話：好，你唔好影相啊！你一影相咧就開槍噶啦咁樣。佢就話咧，佔領中環呢一個運動咧，就會咁樣咧，擦槍走火之下咧。就會變成動亂， 六七暴動 嘥氣啦！ 六七暴動嘅層次同佔領中環好 唔係，同埋六七暴動佢講緊就係為喺香港嗰度做一個文革啊嘛，要左派佔領香港啊嘛。同埋我頭先要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喂而家其實有台灣人走去問翻香港嗰個代價，佢講緊喂台灣有二八唔講啦，喂你有野即係野百合學運，喂南韓有五一八光州事變，喂相對之下香港佔領中環好話唔好聽你。你星期日坐喺遮打廣場嗰度幾個鐘頭嘅咋？如果你 咁就佢而家幾日噶嘛，大佬 幾日啫？我係論，即係話唔好聽。 唔係後屘有一個仲好笑，嗰、那個論壇咧有個普通話人，好搞笑嘅。突然之間咧普通話發言，咁佢就話：喂，其實咧中環係無辜嘅，你哋香港人佔領中環做咩咧？你而家冤有即係大概意思啦，因為佢啲普通話係嘛，即係冤有頭債有主。我大哥。如果我可以佔領中南海，我一定佔領中南海啦。我可以佔領一個天安門。跟住佢話我，你唔明我講咩？屌！我話我雖然普通話唔好，但我聽得明你講咩。大佬，你唔好以為我唔明你講咩，你咪傻嘅啫。啊！而家啲論壇咧，經常有呢啲咁樣嘅 普通話人 蝗蟲。我而家跟自治派講呢啲咁嘅蝗蟲咧，就係一路唱反調嘅屌啲。 但佢哋系咪大陸派落嚟噶？ 我覺得佢有啲誠意問嘅，即系話即系中環無辜咧。其實呢啲好撚幼稚嘅講法嚟嘅啫嘛，屌老。 咁唔係去邊咧？應該係嘛？ 唔係去中南，即係佢諗住去中聯辦咁樣，冤有頭債去。 即係我哋唔佔領中環，佔領西環。 我你明唔明白？即係你，因為你嚟到香港即係短嘅時間，你明唔明白佔領中環嘅意義究竟喺邊度啊？中環係香港嘅金融中心。如果嗰个运作能够瘫痪嘅话，就即系金融小说所讲嘅插自己一刀，再插后边嗰、那个即系对手嘛。激战嘅张家辉咁扭断自己嘅手，就一拳打落去嘛，仆街。因为我哋已经系即系忍无可忍啦嘛，系咪？我已经等咗好捻耐啦嘛，你都未嚟，系咪？我都四十七岁啦，屌我廿几岁搞呢、這个。八八直选嘅超人运动啊！屌 你， 好似廿一二十岁咁上下，你仲细捻个名嗰阵时候，喺湾仔地铁站，屌喂大佬，等咗廿鸠几年，大佬仲唔系最后同你即系博弈一铺啊，大佬，所以咪扭断自己嘅手，屌一锤打落你嗰度咯，唔系点啊？ 系咯，喂，佢既然见到啊，为香港而家有咁强烈，喂，对于公民提名嘅嗰、那个诉求嘅话咧，喂，即系争 唔系，无论从原则。從策略咧，公民提名都係啱嘅， 係 即係你泛民主派戇撚鳩，你點樣同中共談判咧？呢條底線都露露咗出嚟，就話我有競爭嘅選舉，即係你俾我參選咧，我就殺你收貨， 係咯，即係下年先係 阿哥，係咯。如果我係你同你喺談判桌裏邊談判啊，我梗係敲到最大啦，要公民提名啦， 係咯。 五百人啦，好似民主党副主席蔡昌咁讲，五百人算啦，屌你咪区议会十人，立法会咪一百啊嘛，系嘛？五百人算啦，仆街，系咪？如果我系中共啊，我同你博弈嘅时候，屌杀捻咗你，阿明又出嚟选，陶君又出嚟选，长毛又出嚟选，咪拉捻散得晒啲票，最后咪赢捻晒你咯，屌仆街！你因为呢班友仔全部都系即系自私噶嘛，个个都想自己威噶嘛，大佬哥系咪啊？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未上谈判桌，你已经露条底线出嚟，你点样斗中共斗咧？ 系咯，但下年先同人困、啊。 跟住我，如果我系中共嘅话，你使乜占领中环啊？我俾你啦，咁捻想参选你班捻样，屌有忽咁捻样，屌以为做咗中国总理咁样，即系要系屌。 喂，你话下年先同人困啫，但系问题中间阿、戴耀廷话仲有各个唔同嘅商讨日，即系你所讲嘅就系、是、喂，我净系搞公民提名，但系点解佢哋唔再高层？ 唔系，如果你问我，而家佢打得占领中环咁紧要嘅话咧，其实应该系即系同佢打两条战线嘅，一搞五区公投， 因为上次佢好卵惊噶嘛。 咩啊？何俊仁辞职啊？讲紧 唔系何俊仁辞职又得，五区公投亦都得。OK，either way， 是哪一个都得。OK， 跟住咧再搞呢一个嘅占领中环。你需嗱五区公投嗰阵时候，我哋面对嘅问题就系咧，你只系啲人去投下票啫嘛。 系 啊，系嘛？所谓嘅公投，其实老共已经系踩到佢条，即系踩到佢条尾嘅。你再加埋占领中环咧，佢疲于奔命，佢未打你边捻度好。所以而家泛民主派咧，其实即系有咁样嘅群众，有咁嘅群众领袖咧，我永远都系相信呢个道理。点解即系有刘慧卿咧？点解你哋咁憎嘅何俊仁会出现咧？即使你戴耀廷真系 越搞越熟噶嘛，仆街。个原因就点解？ 绑手咯，依家话 系咯，即系 S M， 屌都未倾清楚，你又自己走去绑手，系咪？即系搞玩 S M 咁样，即系你越搞越熟嘅时候，如果我系共产党，惊都唔肯惊你。 系啊， 系咪？屌你嗰班友又要顾住自己嘅专业资格，又要谂住即系老婆仔女，又要谂住自己未来嘅前途。喂，大佬，共产党话我当年起家嘅时候，屌你我二万几只 八千里， 二万五千里长征 啊嘛，着草啊嘛， 十万人死咗，剩翻十分一，屌我哋命都冇捻埋，我都冇毛泽东冇谂住自己嘅职业前途。 呢个咪台湾人问香港人嗰个问题咯，为民主你愿意牺牲几多咯？都话台湾愿意即系野百合运动，即系占领呢个中山纪念馆，喂，即系几个礼拜，跟住系南韩光州事变死咗万几两万人，喂你好 话唔系？我觉得咁样嘅，即系 to be fair， 即系用翻即系主流经济学嘅角度就系、是、no pain no gain， 咪话咯。 你 pay 咗几多个 price， 你就可以换嚟几多个代价。所以你唔好问我哋究竟可以为你争取几多民主，你问你自己肯牺牲几多，先至系成个问题嘅关键啊嘛！屌你问我嗰日好笑嘅一个学生，好捻好笑嘅。即系其实基本上咧，我都已经 KO 咗周融。佢话：哇，我对陶光行你好失望啊！点解你唔即系喐呢个周融喐得劲啲咁？大概意思系咁啦。我喺度心喺度谂紧，屌我都半百岁人咯，你仲靠我？你戆捻鸠，你梗系靠你自己啦，仆街！ 永远都系咁咯，香港人。 你都永远要揾一个领袖出嚟，去带你好似梅塞咁。 唔系啊，永远 摩西带你出红海，你林家铲啦，一定系。 唔系永远投我张票咁啊！哎，你帮我搞掂晒佢噶啦，咪香港人咯，呢啲咪就咁简单啦。 喂，但又咁讲，喂，你传统无论公民抗命又好，乜鬼都好咧，都有个领袖喺度噶嘛 ，Martin Luther King 如是，好话唔好听。 唔系呢个咪就系即系你系一个动 乱，你如是 唔系你个动乱嘅时代里边咪需要时势做英雄咯。 唔系你系要有， 但其实已经现代嘅社会、现代文明里边已经系没有英雄的年代啦嘛。 同埋就算有， 大家都 系 英雄，大家平起平坐。屌你靠我，你仆街啦！屌你唔靠黄仁达。你唔撚靠黄毓民， 咁咪代表你靠唔住啫， 系嘛？你唔靠教主，你搵个把撚啊，大佬！ 嗰啲仲靠唔住我先求你 啫嘛！所以你咪输咯， 你靠个把撚啊， 所以咪输咗咯！ 屌你真系，唔系呢个嘅心态，其实系一个戆撚鸠嘅心态啊嘛，系白撚柒嘅心态啊嘛，所以你系永远都系做 free rider， 即系你靠我哋去帮你喺度顶，屌我同你顶咗几多板啊！我同你劲得几多板先？你唔出嚟嘅话，你唔为你自己下一代或者你自己嘅权益去争取嘅话，你翻屋企瞓觉啦。 有领袖都要即系啲人自己出嚟先得嘅，我觉得。 唔系你想我好似台湾咁啊？我灭门惨案，你先肯出嚟啊？屌你啦我！ 嗯 ，OK， 咁好啦，今日就即系好充实啦，我哋都咁，我哋多谢阿明，即系咁山长水咁走咗上嚟，我哋笑。 喂，点解冇明冇嘢讲？为做咩嗰段嚟？ 系咯，奇怪， 你讲去边度？你讲得实太好啦。插唔到口啊！ 好啦，咁我哋即系下个礼拜。 你唔系冇女朋友嘅咩？你 唔 系搞运动？ 应该咁讲，就系叫啲民主派咧，就唔好越玩越疏，唔系细路仔玩滨州。 即系点啊？细路仔玩滨州， 大 越玩越疏 咩？系啊，细路仔玩滨州，越玩越疏啊！大家成年人啦。 好啦，喂，咁啊，我哋系咪下个礼拜二再见啊？咁啊，系咯，下个礼拜二再见啦。 再见，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